下雨了。有一只熊猫，它到山上去吃草，吃呀吃呀，碰见一只长颈鹿，长颈鹿也来吃草，他们俩就一块儿吃草。吃呀吃呀，下大雨了，长颈鹿快跑快跑，熊猫也快跑快跑。熊猫长得小，它跑不动，长颈鹿背着熊猫跑。跑呀跑呀，碰见一条大河，长颈鹿把长脖子架在河上，熊猫就爬过河去了。他们俩又一块儿快跑快跑，看见前面有一座小木房，那是小白兔的家呀。他俩一起敲门，咚咚咚。兔妈妈开门一看，忙说：“快进来吧，看都淋湿了。”熊猫钻进去了，长颈鹿钻不进去，怎么办呢？兔妈妈、熊猫、小兔子一起来拉长颈鹿，不是它的脖子长吗？就拉住它的长脖子，拉呀拉呀，拉呀拉呀，一下就把长颈鹿拉进去了。他们把门关上，雨就淋不到他们了。可是长颈鹿不小心抬起头来了，轰隆一下，把房子顶开一个大洞洞，他的头就从洞洞里伸了出去。哎呀，房子漏雨了，长颈鹿害羞了，想把头缩回来，可是那样子他又太难受了。还是兔妈妈有办法，给长颈鹿头上打了一把伞，屋子里不漏雨了，长颈鹿也不会感冒了。感冒要打针呀。熊猫、小白兔、兔妈妈都高兴地笑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